虽然年迟回绣炉，前晚我虽然叫醒风，少将怎比得你老将军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，可算就是盖世的忠良啊！ 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这位演员叫李金良，他今年26岁，曾经在民办青春艺校学习，他自幼爱好梅派，天赋很好，再加上他勤奋学习，是咱们业余男旦中的佼佼者，扮相清秀大方，嗓音甜美，韵味纯正。好，下面就请他为大家演唱。金良同志你好。 你好你好， 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段子？ 我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凤凰巢》。 好，大家欢迎。

接下来呢，我们请王培为我们来再唱一段。王培同志是首钢带钢厂的，他是唱的是评剧《花为媒》中的选段，叫《报花名》。王培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，他学习评剧，他的嗓音清脆嘹亮，现在是崇文区文化馆评剧队的队员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培为我们演唱评剧《报花名》。